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回到巴黎以后不久，克里斯朵夫跟多年的敌人吕西安·雷维戈讲和了。雷维戈是凭着诡计多端的本领和恶意的用意老是攻击他的，后来雷维戈功成名就，心满意足了，倒还有那点聪明，暗中承认克里斯朵夫了不起，想法去接近他。可是攻击也罢，殷勤也罢，克里斯朵夫只装不看见。雷维格终于回心了，他们住在一个区里，常常在街上遇到，都装作互不相识。克里斯朵夫走过的时候，可以若无其事地对雷维戈瞧上一眼，仿佛根本没有看见他这个人。这个目中无人的态度把对方气坏了。雷维戈有一个女儿，大概在18至20岁之间，长得好看，细气大方，侧影像小绵羊，一头金色的卷发，一双极有风情的眼睛，笑容像意大利画家吕尼笔下的人物。父女两人时常一同散步，克里斯朵夫在卢森堡公园的走道上碰见他们，神气很亲密，女儿挺可爱的，靠在父亲的臂上。克里斯朵夫为了消遣，对优美的脸素来是注意的，而看到这一个尤其觉得喜欢。他想到雷维戈，对自己说，这混蛋运气倒不错。但一转念，他又得意起来，可是我也有一个女儿啊。于是他把他们俩做起了比较，当然他存着偏心，认为所有的长处都在奥洛拉方面。但这个比较终于使他把两个并不相识的女孩子假定为一对朋友，并且他精神上也不知不觉地跟雷维戈接近了。从德国回来，听说小绵羊死了，他那种为父的自私心理马上想到，要是我的一个倒了霉，那还了得。这一下他对雷维戈非常同情，当时就想写信给他，起了两次稿都不满意，而且还觉得不好意思，没有把信寄出。过了几天，他又遇到了雷维戈，一看到对方那副痛苦的神气便忍不住了，径自走过去伸出手来。雷维戈也不暇思索地握了他的手。克里斯朵夫说， 你那个孩子多可惜。雷威格被他激动的口吻深深打动了，觉得说不出的感激。两人胡乱说了几句伤心的话，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隔膜完全没有了。他们是打过架的，没有问题，那是命中注定的。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使命，非完成不可。但悲喜剧演到了中场，个人都把在台上当作面具用的情欲丢开了，以本来的面目相视之下，便发觉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演过了自己的角色，应当互相握手。乔治和奥洛拉的婚期定在了初春，克里斯朵夫的健康很快地往下坡路上走，他注意到孩子们很焦急地把他打量着。有一回他听见孩子们低声的谈话，乔治说他身体多不好，很可能病倒的。奥洛拉回答，但愿他别耽误了我们的婚期。克里斯朵夫记着这几句，暗中答应了他们的愿望。可怜的孩子们，放心吧，我绝不会妨碍你们的幸福的。可是克里斯朵夫的确不知保重，婚期前两天他竟糊里糊涂地让旧病复发了。远在结肠时代发作的那个肺炎似乎又回来了。他骂自己不小心，决意要撑到婚礼结束的时候。他一方面回想起临死的格拉齐亚，在他举行音乐会的前夕不愿意把病倒的消息通知他，免得妨碍他的正事与快乐。一方面又想到现在要把格拉齐亚从前对自己做的事还给他的女儿，不禁非常快慰。所以他把自己的病瞒着人，但硬要撑下去的确不容易。幸而看着两个孩子的幸福，他喜欢极了，居然把长时期的教堂仪式挨了过去。从教堂回来，一到高兰德那里他就精力不济，赶紧躲在一间屋里。过了一会儿，有个仆人发觉他晕倒了。克里斯朵夫醒来之后，不许人家跟当晚要出发去旅行的新夫妇提起，而他们也太注意自己了，根本没有留神旁的事。他们快快活活地和他告别，答应写信给他，不是明天就准是后天。他们一走，克里斯朵夫立刻躺在床上，热度又来了，再也不退下去。他孤零零的没有人陪，艾麦于县也闹着病不能来。克里斯朵夫不看医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是严重，同时也没有仆人可以去请医生。打杂的女人只有早上来两个钟点，根本不关心她，而她还更进一步，完全不要她服侍。那女人收拾屋子的时候，她嘱咐过几十次别移动她的纸张，她却顽固的厉害。这一回克里斯朵夫上了床，她认为机会到了，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大大的清除一下。克里斯朵夫从衣柜的镜子里望见他在隔壁屋里把什么都搅乱了，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刻从被窝中跳了出来，从他手上抢下了一卷纸，把他推出了大门。他这一怒马上发了一场高热，而那个老妈子气恼之下从此不来了，也没有通知一声这个老疯子。于是克里斯朵夫害着病没人伺候。 早上他起来拿门外的牛奶瓶，再瞧瞧看门女人有没有把那对爱人答应他的信塞在门下。结果是没有，他们快乐地把他给忘了。他不怨怪他们，想到自己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他想着他们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又想到那是他给他们的。等到奥洛拉的信终于来到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好了一些，开始起床了。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奥洛拉很少问起克里斯朵夫的近况，报告的消息也不多，但另外倒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奥洛拉忘在高兰德家里的一条围巾寄给他。虽然这不是一件要事，克里斯朵夫却因为还能帮他们的忙而很高兴，赶着出去了。外面下着骤雨，又来了个寒潮，下过了雪，刮着冰冷的风，街上连车辆都没有。克里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又无理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使克里斯朵夫很生气。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早已心神安定，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挨了一斧，不由得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他哆哆嗦嗦地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瞧了一眼，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了，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是没劲的，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尽管讨厌他，也不由自主地对他有了敬意。唯其如此，他们心里很气。俾斯麦曾经说过，似乎带着点遗憾的意味。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但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比俾斯麦更强的强者，爱和敬都沾染不到他。他对克里斯朵夫信口谩骂，预告下半个月还要发表几篇攻击他的文字。克里斯朵夫看着笑了，一边上床一边对自己说，他要大吃一惊呢，那时候他找不到我了。人家劝克里斯朵夫雇一个看护，他执意不肯。他说他一向过着孤独的生活，这个时候请个看护不是剥夺了他的清福吗？他并不觉得无聊。近年来他老是跟自己谈着话，仿佛一个人有了两个灵魂。而最近几个月，他心中的同伴愈加多了，他的灵魂不但有了两个，而且有了十个。他们互相谈话，但唱歌的时候更多。他有时参与他们的谈话，有时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床上、桌上，就在随手抓得着的地方，他老放着空白的五线谱，可以把那些心灵和他自己的谈话记下来，一边听着针锋相对的议论发笑。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不加思索的习惯，想和写这两个动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了。对于他，写下来等于想得更明白些，凡是打扰他和这些灵魂谈话的，都惹得讨厌和生气。有时候连他最心爱的朋友也不免使他有这个感觉。 他竭力不对他们表示，但这种强制功夫使他非常疲倦。等到事后又能跟自己单独相对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因为他刚才是迷失了。人间的絮语把内心的声音盖掉了，他的静默是通神的静默。他只允许看门女子或是他的随便哪个孩子每天来两三次看看他有什么事情没有。他也托他们送字条，因为直到最后几天还跟爱麦鱼线有书信来往。两位朋友差不多病得一样重，对自己的情形也看得很清楚。克里斯朵夫的有信仰的自由的心灵和爱麦鱼线的无信仰的自由的心灵殊路同归，都到了物我不分的清明恬静的境界。笔画颤抖的字迹越来越不容易认了，但他们从来不提到自己的病状，只谈着那些永远谈不完的题目，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的前途。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朵夫用着颤巍巍的手写出瑞典王在战场上临死时的一句话：我目的达到了，兄弟，你自个儿想办法吧。好似对着一座重重叠叠的楼阁，他把自己的一生整个看到了。青年时期拼命的努力，为的是要控制自己，顽强的奋斗，为的要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的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救出他的个性。便是胜利以后，还得夙夜警惕，守护他的战利品，同时还不能让胜利冲昏头脑。友谊的快乐与考验，使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然后是艺术的成功，生命的高峰。他不胜骄傲地以为把自己的精神征服了，以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不料峰回路转，突然遇到了神秘的骑士，遇到了丧事、情欲、羞辱、上帝的先锋队，他倒下去了，被马蹄践踏着，鲜血淋漓地爬着，爬到山顶上。锻炼灵魂的野火在云中吐着火焰，他劈面遇到了上帝。他跟上帝肉搏，像雅各跟天神的战斗一样。战斗完了，筋疲力尽，于是他珍惜他的失败，明白了他的界限，努力在主替我们指定的范围内完成主的意志，为的是等到播种、收获，把那些艰苦而美妙的劳作做完以后，能有权利躺在山脚下休息，对阳光普照的山峰说：祝福你们，我不欣赏你们的光明，但你们的阴影对我是甜美的。这时候，爱人出现了，握着他的手，死神摧毁了他的肉体的障碍，把他的灵魂灌输到了他的灵魂里面。他们一同走出了时间的洪流，到了极乐的高峰。在那儿，过去、现在、将来，手挽着手围成了一个圆周， 平静的心同时看到了悲哀与欢乐的生长、发荣与枯萎。在那儿，一切都是和谐。他太急了一些，自以为已经到了彼岸，可是胸口的剧痛，脑子里乱哄哄的人影，使他明白还有最后而最不容易走的一程路。好，向前吧。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个蠢女人在上一层楼上几小时地弹着琴。她只会弹一个曲子，翻来覆去地弹着同样的乐句，觉得其乐无穷。这些句子对于她是代表一种快乐，代表千变万化的情绪。克里斯朵夫懂得她这种快乐的意义，可是听得厌烦之极，几乎要哭出来。要是他不弹得这么响倒还罢了。克里斯朵夫恨吵闹，像恨一个人的恶习一样。终于他也忍耐了。要能够听而不闻，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不见得像他想象中的那么难。他已经慢慢地离开了他的肉体，离开了这个又病又猥琐的肉体，在里头关了多少年也受够了。克里斯朵夫看着他渐渐地坏掉，心里想，难道我并不怎样的爱生命吗？但他立刻懂得，这正是表示他更爱生命。对着艺术的废墟痛哭吗？那是犯不上的。艺术是人类反映在自然界中的影子，让他们一起消灭吧，被阳光吞没吧。他们使我看不见阳光，自然界无穷的宝藏都在我们手指中间漏过。人类的智慧想在一个网子的眼子里淘取流水。我们的音乐只是幻想，我们的音阶是凭空虚构的东西，跟任何活的声音没有关联。这是人的智慧在许多实在的声音中勉强找出来的折中办法，拿韵律去应用在无穷上面。人需要用这个谎言去了解那个不可解，因为他要相信这个谎言，所以他就相信了。但他终究不是真的，不是活的。精神从自己创造的音乐上所得到的快感，其实是把对于现实的直觉加以颠倒混乱的后果。不时有个天才偶尔和大地接触了一刹那，居然看到了真正的流水。那是超乎艺术之外的。于是堤岸崩溃了，现实从一个缝隙里透了进来。但这个裂痕不久就被填补了。人的理智必须有那个第一座保障。要是理智遇到了耶和华的目光，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牢房再涂上一层水泥，使外面的东西一进来就给他消化掉。这个办法对于一般不愿意睁开眼睛的人也许是美的，可是我是愿意看到耶和华的面目的。即使我会消灭，我还是要听你打雷似的声音。艺术的声音使我感到局促。精神，别出声吧。人类，别出声吧。

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长时期的昏迷了一阵，发着高热，做着乱梦。等到他醒过来，奇奇怪怪的梦境还印在心头。他瞧着自己，摸着自己的身子，找自己，可是找不到了。他似乎变了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比他更宝贵的一个，谁呀？仿佛梦中另外有个人化身在他身上了。是奥利维吗？格拉齐亚吗？心脏和头脑都那么衰弱，他在所爱的人中分不出是哪一个了。而且分辨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他对他们都是一样爱的。他精神酣畅，浑身酥软，他也不愿意动弹。他知道痛苦潜伏在一边，像猫等着耗子一样。他便装死。怎么？已经死了吗？屋里没有一个人，楼上的琴声缄默了，孤独，静默。克里斯朵夫叹了口气，到了生命的终点，而能够说就在最孤独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孤独，那才叫人安慰呢。我一路上遇到的灵魂，在某一个时期帮助过我的兄弟们，在我思想中的神秘的精灵，死的与活的，全是活的。我所爱的一切，我创造的一切，你们都这样热烈地拥抱我，守着我。我听到你们美妙的声音，因为我能得到你们。我要祝福我的命运。我是富有的，富有的。我的心都给装满了。他望着窗子，没有太阳，但天气极好，像一个美丽的瞎子姑娘。克里斯朵夫望着掠在窗上的一根树枝出神， 树枝膨胀起来，滋润的嫩芽爆发了，小小的白花开满了。这个花丛，这些叶子，这些复活的生命，闲的一切都把自己交给了苏生的力。这境界是克里斯朵夫不再感觉的呼吸艰难，不再感到垂死的肉体，而在树枝上面再生了。那生意有个柔和的光轮照着他，好似给他一个亲吻。在他弥留的时间，那株美丽的树对他微微的笑着，而他那颗抱着一腔爱的心也灌注在树枝上去了。他想到，就在那一刹那，世界上有无数的生灵在相爱，唯他是临终受难的时间，唯别人是销魂荡魄的良辰。而且永远是这样的，生命的强烈的欢乐从来不会枯涸。他一边气急，一边大声哼着一阙颂赞生命的歌，声音已经不听他的思想指挥，也许喉咙里根本没有发出声音，但他自己不觉得。他忽然听到一支乐队奏起他的颂歌，不由得心里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们有没有练习过？希望他们把曲子奏完，别弄错了才好。他挣扎着坐在床上，要叫整个乐队都能看到他，挥舞着巨大的手臂打拍子。但乐队奏得一点不错，很有把握。多神妙的音乐啊！他们竟自动替他奏出下文来了。克里斯朵夫觉得很有趣。等一等，好家伙，我一定追上你。于是他把棒子一挥，乘着兴致痛快地把船驶了出去，向左向右穿过危险的水道。这一句你们能接下去吗？还有那一句，赶快呀，这里又是一句新的了。他们老是把路摸得很清楚，你给他们一些大胆的乐句，他们的答句却是更加大胆。他们还会搞出些什么来呢？这些坏东西！克里斯朵夫高声叫好，纵声大笑。该死，要跟上他们倒不容易了，难道我要给他们打败吗？你们知道，这个玩意儿是不能做准的。今天我累了，没关系，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但乐队所奏的响入非非的东西层出不穷，而且都是那么新奇，结果克里斯朵夫只能张着嘴听他们，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克里斯朵夫觉得自己可怜极了。畜生，他对自己说，你完了，住嘴吧，你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个身体已经完了，需要换一个了。可是身体跟他反抗，剧烈的咳呛使他听不见乐队， 你还不能安静下来吗？他掐着喉咙，用拳头捶着胸部，好似对付一个非打倒不可的敌人。他看到自己在那儿混战，一大堆的群众在那儿呐喊，一个人使劲儿地把他抱着，他们一起滚在地下，那个人压在他的身上，他窒息了。你松手啊，我要听，我要听，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他把那个人的脑袋撞在墙上，但他始终不放。那究竟是谁呀？我跟谁扭作一团打架呢？我抓着这个火辣辣的身体是什么呢？昏迷狂乱，一片混沌的热情，狂怒，淫欲，池塘里的污泥最后一次的泛起来了。好，难道还不马上完吗？粘在我皮上的水蛭难道拉不下来吗？哦，你这个臭皮囊，我跟水蛭同归于尽吧。克里斯多夫挺着腰，撑着肩，凸着膝盖，把那看不见的敌人推开。行了，他挣脱了。那边音乐老是在演奏，慢慢的远去。克里斯多夫浑身淌着汗，向他伸着手臂。等等我呀，等等我呀。他跑上去追他，摇摇晃晃，碰到什么都得撞一下，跑得太急了，没法呼吸了，心跳得厉害，血在耳朵里直响。一列火车在隧道中驶过。天哪，这不是胡闹吗？他无可奈何地对着乐队挥手，要他们别把他丢下来。终于出了隧道，一切都静下来了。他又听到了，啊，多美，多美！再来一次，兄弟们，放大胆子，这是谁做的？啊，你们说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克拉夫特做的？得了吧，别胡说，那我可能认得的，这些东西他从来写不了十节。谁又来咳嗽了？静下来行不行？这个是什么和弦？还有那一个呢？别那么快，等等我呀。克里斯多夫发出一些不成音的叫喊，用手抓着被单，做着写字的姿势，而困乏的头脑还不由自主地推敲这些和弦是怎么配合的，下面又应该是什么和弦。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心一急，他不得不放手，又接着再来。啊，这一回，那可太……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我跟不上了。他的意志完全涣散了。克里斯多夫合上眼睛，紧闭的眼皮内淌着幸福的眼泪。门房的小姑娘瞧着他，很虔诚地替他抹着眼泪。他可没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都感觉不到了。 乐队的声音没有了，他耳朵里昏昏沉沉的，只留下一片和声。谜始终没有解决，固执的头脑还在那里反复的想，这个是什么和弦呢？怎么接下去呢？我很想找出个答案来，趁我还没死以前。那时有许多声音响起来了，有一个热烈的声音，阿娜那双凄惨的眼睛，但一会儿又不是阿娜，又是一双那么仁慈的眼睛了。格拉切啊，是你吗？究竟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个呢？哪一个呢？我再也看不清你们了。为什么太阳这样姗姗来迟？三座钟恬静地奏鸣着，麻雀在窗前鼓噪，提醒他是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了。克里斯朵夫在梦中又见到了童年的卧房，钟声复起，天已黎明，美妙的音浪在轻快的空中回旋。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从那边的村子里，桨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克里斯多夫看到自己肘子靠在楼梯旁边的窗栏上，他整个的生涯像莱茵河一般在眼前流着，整个的生涯，所有的生灵，路易莎、高托弗列特、奥利维、萨皮娜、母亲、爱人、朋友，他们叫什么名字呢？爱人，你们在哪儿？我的许多灵魂，你们都在哪儿？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可是抓不到你们。我们和你在一起，你安息吧，最亲爱的人。我再也不愿意跟你们相识了。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别烦恼了，我们不会再离开你了。哎，我身不由己，给河流卷走了，卷走你的河流，把我们跟你一起卷走了。咱们到哪儿去呢？到咱们相聚的地方。快到了吗？你瞧吧。克里斯多夫拼命撑着，抬起头来，看见盈溢的河水淹没了田野，庄严地流着，缓缓地，差不多静止了，在遥远的天边，像一道钢铁的闪光， 有一股银色的巨流在阳光底下粼粼波动，向他直冲过来。他又听到海洋的声音，他的快要停止的心问道：是他吗？他那些心爱的人回答说：是他。渐渐死去的头脑想着，门开了，我要找的和弦找到了。难道这还不完吗？怎么又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新世界了？好，咱们明天再往前走吧。欢乐，眼看自己在上帝的至高的和平中化掉，眼看自己为上帝效劳，竭忠尽力地干了一辈子，这才是真正的欢乐。主啊，你对于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我只做了一点事，没有能做得更多。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膀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于是，潺潺的河水，汹涌的海洋，和他一起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吧。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日与夜交融为一，堆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庄严的配偶。我将讴歌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赞颂生命，赞颂死亡。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发表于1904到1912年，1915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以及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作品通过音乐家克里斯朵夫的一生，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抨击了资产阶级商品化文化艺术的腐败堕落，展示了具有人道主义理想信念的进步知识分子艰难成长的历程。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